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都系情商翻阿笋哥坐翻喺度做录音啊！多谢你啊，笋哥， 大热 天时都坐喺度啊！屌， 绝对唔系啊！ 不过个冷 气 唔捻凉啊！ 系喎，突然间觉得好热喎，瞓 唔系我话俾你听啊！即系呢排晒捻到行咧，真系屋企哇！屌你开冷气都唔捻凉啊！讲单嘢你听，近排咧我喺 WeChat 度识捻咗个师奶，个样都好似杨怡老啊嘅时候嘅样啊！咁咧就住我隔篱上豪庭嗰度啊！咁咧，我就問佢話：屋企熱唔熱啊？之前佢話熱到，因為嗱嗰邊西斜啊，上豪庭西斜噶嘛。佢話熱到直頭晏晝唔可以喺屋企坐啊，焗撚住落會所坐咯。 你有冇叫佢上嚟坐下咧？ 屌，俾都唔上嚟啦，大佬真係俾你食。佢上嚟俾你食，你夠唔夠膽食啊？我唔夠膽啦，屌！ 哇，你諗啲嘢咁猥瑣嘅，我諗住大家傾下偈。 傾條撚咩？但係大人大姐傾偈，屌你老尾一講就講取消啦，屌你搏下嘢啦，屌你傾偈有撚嘢好傾啊？屌你老尾有咩好傾啊？ 咁跟住點咧？ 咁我即係可能因為曬撚到興，曬撚到行，所以咪唔撚涼咯個冷氣機。 我哋今日條題目係 談拒絕。 拒絕。 年紀大咗之後咧，我發覺一樣嘢係咩咧？你好難去拒絕人哋嘅，同埋香港人啦，尤其中國人啦，唔好話香港人啦，你發覺係好難拒絕嘅，即係唔識點樣去拒絕啊。 唔係，所以咧，細個咧喺我哋嘅文化裏邊咧，就係唔係教你拒絕人嘅，但係教你唔好問。 啊，係啊，係啊， 係。即係咧，譬如話即係你譬如話見到啲嘢好似幾好食咁樣，即係你唔可以講嘅，即係你唔得話喂可唔可以俾粒我食 啊？係啊係啊係係 嚇，即係因為你問咗咧，人哋係要你都會有個預期，人哋係未必會去推你嘅。咁但係咧，人哋推你咧又好似好艱難咁樣嘅。咁所以點樣呢件事點樣最禮貌咧？如果人哋俾你咧， 就最好啦， 就俾啦咁樣。咁同埋咧，你望都唔好望喎。即系咧，我好笑。我琴日咧，前日我公公嘅生日啦。咁样咧，生日完之后咧，跟住然后我啊，佢啊，即系食完饭之后食剩好多嘢啦。咁食剩咗一个荷叶饭， 成个 未食过嘅，冇食。 点解唔拎翻屋企啊？ 系啊，咁拎走咗啦。咁啊，然后咧入埋啲寿包、咖喱卡袋嘢咁样，今日帮阿妈拎住咁样啦。咁然後咧搭緊地鐵嘅時候咧，就八卦打開個袋望下，睇下入邊有啲乜嘢。跟住阿媽，跟住然後咧成程就個題目就變咗，拎啲飯翻去食下。跟住我話：喂，真係唔使喎，壽包壽包容易拎。真係唔使喎，聽日冇人喺屋企喎。咁啊，你用件雞啊，今晚咪碌面咯。唔使。 你我諗你好睇唔睇？ 即 係 咧， 喂，但係點解唔去睇下啲大波嗰啲細侄女？啲大波細侄女阿媽話：你翻屋企食下啦，屌！你翻屋企揸下啦。 我講咧就係咧，其實喺我哋個社會裏邊咧，有一種默契嘅，即係如果你望嗰樣嘢咧，彷彿咧你係想要嗰樣嘢嘅。 但我成日都望啲大波學生，佢又見啲學生，佢同我講： 哇， 光頭狗啊，不如我哋屌個閪啦咁樣。 特別咧係，如果你同佢係長輩咁樣咧，即係佢就會有啲嘢，佢可能會佢多咗嘅，佢就會通常係長輩，佢會施捨俾你嘅。 係咩？我見有啲大波姑娘都好撚正嗰啲長輩， 咁你要揾啲 又見佢施捨下俾我嘅喂。 咁可能有啲人有施捨咧。 係咩？我做咗十幾年，冇人同我講。喂，阿光頭狗係咪成日望撚住我波啊？想揸兩下喂，今日過嚟揸跳，冇人講過呢啲嘢，大佬。 因為你睇得唔夠近。 係咩？ 嗱，我聽日我教你 點啊？ 你聽日試下啊！喺個波大概咧，大家距離只係咧一 mm 咁樣。 屌你啦！ 嗱，但係咧， 你到時係喺赤柱監獄或者荔枝角拘留所探我啦！屌你！ 但係你冇掂到佢㗎。佢憑咩拉你咧？ 屌你啦！你咁撚猥瑣啲行為，告你非禮啦！你個撚樣仲喺荔枝角見到我，下次調聲下荔枝角窿啊！屌 你試咗先， 屌你啦試啊！ 屌你咁撚多嘢講啊，好難嘅真係。 屌你明知死梗啦呢啲。 所以咧好得意唔識即係咧因為我哋個文化咧就係你唔推。不是，即是人家是不会推你，所以呢你是应该训练到一种技巧，就是你不会问，因为你问呢其实人家通常会给的，但人家其实呢真正的内心呢是不愿意给你的，而呢你可能有时呢somehow你又未必想要，譬如说真的很得意的，去可能有时候拍照这样，你拍照的时候呢有时都会寒暄一下，你的东西什么春春齐齐都挺好的， 咁但係你又唔係，其實又唔係有心貪鳩人哋啲嘢。 係。 譬如話，我試過同有啲做茶嘅老闆咁樣，佢一定會俾專茶你嘅喎。但我懷疑咧，佢哋可能真係籠底咧收埋一大桶咁樣咧。 係就話呢啲係嘢， 呢啲係我嚟送禮嘅。即係可能有時咧啲人咧去到一把年紀咧佢係覺得點樣先覺得自己有面咧？覺得有啲嘢俾你。 係 覺得有啲嘢俾你。 啊。 咁佢連嗱又好得意啦，去到佢俾你嘅時候咧。你又不可以不要的喎、 某些位置是我講個例子你聽啊。有一次咁咧就喺飯堂裏邊咧，成班醫生啊食飯喎。咁我好衰唔衰？屌你老咩！我有個老友咧，又坐喺我身邊先。咁其他嗰啲朋友，佢嗰啲老友嚇，屌你老咩！坐撚咗落嚟我度，我就覺得好撚尷尬啦。屌，講真一句，我真係唔撚想人坐喺我身邊食嘢。咁咧有一兩個醫生嘅對話。咁咧有一個醫生咧碟炒面就嚟到啦嚇，咁咧另外一個醫生話：咦幾靚喎碟炒面！咁因為大棒喺度啊嘛，十鳩幾廿個嗰啲即係尊貴嘅醫生喺度，喂攞只碗仔嚟啊咁樣嘅，咁 一人食啲， 係嗱呢樣嘢尷尬啦變咗，咁你攞唔攞好咧？佢就即係個另外嗰個醫生就即係性情嗱，唔係啊唔係，唔緊要我去攞，咁啊攞個碗仔夾一碗俾你，即係嗰條人樣食又唔係，唔食又唔係，點解你唔食即係唔俾面？你食又好撚魚係咪先？哇幾撚肉酸啊！當時個格局真係，即係你睇住佢食嗰碗面咧，真係好似嗰碗面裏邊有玻璃咁樣樣啊！即係有啲玻璃碎喺裏邊，你焗住係喺當眾面前食撚咗碗玻璃碎咁樣樣。哇！你食又唔係，唔食又唔撚係，哇！真係幾撚困局啊！ 但係呢種狀態好複雜嘅，即係咧嗰個人佢會同你分享咧，原本即係其實當然個場面改成佢打開銀包將啲銀紙大家搣出嚟，大家人分幾張。 喂，你呢樣梗係好啲啦，屌你！ 即係其實同人分享本身係一件好嘅事嚟嘅。但係咧譬如我都有試過㗎，即係有啲同啲唔係好熟嘅親戚咁樣。吃飯的時候，咁佢就夾俾你先，跟住然後咧，我每次咧都要去到咧好嚴肅咁同佢講，得我自己招呼自己，唔笑，唔 最驚係夾啲唔好食嗰啲俾你，屌你老味， 都唔緊要， 自己唔中意食嗰啲佢夾撚曬俾你啊，屌你係。 唔係我唔撚中意用你隻筷子夾嘢俾我啦 ，come on 嚇。 喂，你嗰啲親戚係咪靚妹大波㗎？係我中意， 屌 阿嬸啊阿婆嗰啲唔好搞啦，屌你選撚完先夾俾你，屌。 唔係就係即係咧。即係可能一遍半見你阿牙養佢啦，係咪？咁但係，喂，屌你尾，餐餐嗱，我又試過有一次好笑嘅，有一個親戚咁佢又食齋嘅，因為大家坐低食飯咁樣，咁啊你知佢飲咁啊，大家食肉咁，佢有一條友食齋，咁佢坐喺我左邊咁樣，佢話：，唉，你鴨件咩嘢俾阿嫲？鴨件呢個俾阿爺。你鴨多件俾阿媽啦。俾多隻鴨掌。鴨啲菜，鴨啲菜。心諗鴨你老母咩？之後咧， 你好似遙控機械人咁喎，屌你老味！ 你其實係俾人操作緊啊。 係。 即係你個諗法咧就係，喂，屌我嚟食飯啫嘛。 啱啊。 屌你老味，佢哋跛噶，冚家富貴。 啱啊。 即係我鴨件嘢俾佢咧。我想鴨咩咧？我可以隻鴨。 啱。 我亦都可以揀唔鴨。 啱啊！ 係啦，屌你咪撚煩撚， 你咪玩嘢，你有冇同佢講啊？你咪玩嘢啊，細佬，屌你！ 即係咧，跟住然後我一日好嚴肅咁同佢講，我話我老媽煮唔食咁多肉啊！咁你鴨都似菜啊！我屌你啊！ 你唔屌佢，你即場屌佢啊！ 即係佢 read 唔到你個麥 啊！ 佢唔知道佢咁樣做其實係一件好粗魯嘅事嚟嘅。因為喂大佬你好影響我食飯嘅喎，我嚟呢度食飯我唔係招呼佢啊嘛，我自己要食飯啫嘛大佬啊，咁佢又可以鴨佢自己中意食嗰件 嘢。不過你好嘢喎，你肯同啲親戚坐埋一齊，我真係唔坐埋一齊啊！屌，亦都冇人夠姜同我坐埋一齊啊！ 咁呢啲係冇辦法啦，即係你係有點講啊？ 有咩？有責任？ 唔係咁啊！你屋企個關係唔係太差，咁你就會係有呢啲飯一齊食噶啦。 屌你一齊食就會關係差噶啦。 咁唔係嘅，咁你嗰啲咩阿爺嫲生日咁，你咪忍一次咯。 我冇喎。 但係你喺度好心諗，唉，即係好得意。開頭你一招呼下佢，但係當然啦，佢嗰日係我亦都係忍到落尾啦嚇。咁樣當你唔識去，你唔去推佢嘅時候咧。 佢咧仲係佢就會，其實佢哋係想，即係佢哋係誒，佢個腦又係咁樣操作緊，佢哋就不停咁樣去操作緊件事嘅。其實佢哋啊，佢哋要咧誒，佢哋眼前見到嘅世界咧，要根據佢哋個腦嘅模式咧表現出嚟咧。所以咧，佢就會將呢啲嘢擺喺你個身上。其實調翻轉你話，哎，你快啲鴨一件俾我老豆啦，咁佢又會鴨嘅喎。所以咧，呢個邏輯咧，唔係話你逼佢咧，即係佢叫你做咧就得，你叫佢做其實佢都得噶。佢同我一樣會做噶。 我近排 即係我阿媽又會咁樣噶。你做咩針插唔針過去對面個？ 屌你！我隻手有咁長，叫長臂猿就唔係叫人類啦！你話？ 跟然後咧，因為咧，然後咧，我話 你話阿媽，你生嗰個係人，你唔係長臂猿啊，大佬！你生咗個仔就唔係生只馬騮。 我話喂，咁你不如我話不如咩啦？你個針埋對面台啦！ 屌你老母咁撚黐線！ 我話屌你咁撚中意斟茶，你不如去做茶餐廳啦！ 屌你老母，所以我好撚怕同啲親戚食飯，我亦都唔會有啦，因為我個人個性格比較 唔係咁。其實你同咧呢件事咧，唔係一個所謂親戚食飯嘅範圍裏邊先發生嘅，其實咧。普通人咧，即係大家生活裏邊好多嘢都會有呢啲咁嘅， 唔識拒絕。 係啊，你令 你，但係你個心又唔想嘅。 你俾嘢我都唔想要。 啱啱啱。 即係然後我即係最賴嘢就係嗰啲咩？我記得有一年嗰時候啱啱出嚟做嘢冇幾耐，有一個人咧，逢人都叫大佬嘅。即係你即係阿蕭公子話齋，手抱嗰啲 B B 都叫大哥。即係我識過一個咁嘅人。咁然後咧，我生日嗰日夜晚咧，佢打電話同我講生日快樂。 哇！屌你老咩係咪基佬嚟㗎？佢係咪睇中你個屎忽窿嗰只屍坑啊？ 我真係唔撚知，即係咧，我好撚得意，即係咧我諗佢又係，即係佢又係好努力咁去做生意一個人嚟嘅。當然就唔算話好成功啦。係就係咁咯，即係我想講咧，就係會遇到好多呢啲人啊，而佢係唔識點樣好 appropriate， 好正確咁樣對人表達一個善意，而我哋嘅文化裏邊咧係要以增加對人嘅善意，然後令到人哋覺得喂我真係唔好意思啦，咁然後咧你要咧接受人哋好意。接受到咧，你個面容有少少扭曲咁樣，表現到覺得哇，你真係俾嘢我實在太多啦，我今日真係唔好意思啊， 俾金錢我實在太多啊。 咁佢就好滿足噶啦。OK， 即係咧呢個都係我哋文化裏邊嘅一個可愛嘅地方啦。 話説嗰日我搭 van 仔，咁啊坐啲單丁位啦 ，van 仔咪一揦係單丁位嘅，有一個師奶咧就即係嗱兩個師奶一定唔識噶嚇，我啊坐最後嗰、那個，咁前邊嗰兩個單丁位有一個師奶咧。即係攞張廁紙出嚟喎，擰轉個頭同後邊嗰個師奶講，因為有隻蜜蜂就飛入嚟，佢喂撳死佢咁樣咧，嗰個師奶咧就即係有啲惡言啊，咁佢就揸住張廁紙，佢嘅第一張爛廁紙俾佢，佢話你撳死佢啦，針到邊個都唔好啊嘛，咁我心諗，屌你老味嗱，如果你係一個信佛家嘅人，殺生已經唔應該噶啦，咁你係咪應該拒絕佢咧，或者點解你我做咧呢啲嘢啱唔啱先嚇？ 係咯係咯， 即係。是你自己的觀點與角度有問題喎，佢飛入嚟又冇影響到其他人，做乜你要撳死佢咧？係嘛？你仲叫我去做添？屌你老味！ 喂，最重要係咩咧？佢後邊仲有咩啊？仲有大義喺後邊啊！即係佢覺得你而家做呢件事咧，你估你為咗我㗎？ 你為咗其他人？ 你為咗所有人去做呢件事？ 啊！ 我叫你做嘅時候咧，並唔係一個自私嘅行為。 嗱，呢樣嘢似我老細啊！我話俾你聽，今日咧我翻工啊做撚到撲街，因為咧我哋病房咧嗱平均嘅人手啊四個嘅，咁啊但係而家安排唔到，就得三個人，點知一個人就病咗添，即係得兩個人啦喺病房裏邊。咁啊今日好多嘢做，做到黐曬肺。咁仲要有個冚家產咧，屌你老味，係佢個心跳啊不嬲都慢噶啦。咁咧有一個同事就喂佢心跳咁慢，而家佢唔係好掂喎，送佢落急症室。我心諗你都戇撚鳩，日日心跳慢嘅，你又唔撚掂啊！屌你老母，冇嘢做嘅，你揾啲嘢俾我做。咁我已經唔撚出聲啦。咁佢仲同我講：喂，光頭狗啊，喂不如咁嗱而家病房人手唔夠。你突然間送嗰個病人落急症室咧，我哋俾翻補充你，你都係為個 service。突然間我哋問我哋護士經理攞個補充俾佢，我話嗱阿 Sir 我就唔補啦，佢突然間打個突喎，因為我 say no 啊嘛， 佢點解唔補啊？我幾時幾月幾日啊？我有啲補充問你哋攞翻啊！你哋啲職員同我講啊，嗱，我哋個 service 今日唔夠人手，所以就補唔到俾你。我屌你老母啦！日日都唔夠人手噶啦，你幾時夠人手啊？啱唔啱先？差佬日日都唔夠人手噶啦，個袋永遠都唔夠錢使噶啦。你話嗱，阿筍哥啊，我今日問你度啊5000蚊啊，咁你叫我還，我就話喂阿筍哥啊。等我夠使我先還俾你啦，道理一樣啫嘛，啱唔啱啊？你叫我補，我唔撚補啊！我話嗱，你唔好撚俾補充我啊！我唔會為個 service 做嘢，我哋係 teamwork 嚟噶，冇人你可以同個建即係嗰個建制嘅機構攞人，我哋唔係一個病房運作嘅，我哋成間醫院運作噶，成間醫院有幾百人喺度翻緊工噶，唔夠人你可以叫其他人嚟幫我哋手噶，我哋唔係兩個人去睇呢間醫院噶。嗰、那個撚用咪黑我閪面望撚住我 咁你最屘又去咗？ 冇啊，焗撚住我去，因為個護士經理話唔夠人。但我同佢講，我話夠鐘我走噶啦，因為我要睇醫生。咁咧佢就同我講，佢話你可唔可以頂多陣？我話唔得啊，我要睇醫生，我點頂一陣啊？咁後屘佢啊得，我訂間揾人嚟替你。我心諗你戇撚鳩啊！你叫我做嗰陣時，你又乜撚都得？屌你老母！我叫你做嗰陣時，你乜撚都唔撚得？屌你老母！我有一次試過打電話翻去喎。佢又叫我阿光頭狗啊！聽日我哋病房唔夠人，你聽日點都翻一翻工啊咁樣樣。咁喂，我話我唔得喎，你拍硬檔啊點點？唉，都好啦，屌你翻兩日工。到我有一日打電話翻，我嗰陣時真係澳門有事喎，即係喺第二間病房。咁我打去，我話喂阿 Sir， 我澳門有事翻唔到過嚟。你有冇搞撚錯啊？屌你老尾！你而家先打電話俾我，呢啲嘢啊好撚難講啊，批唔批俾你？我啊批唔到俾你噶啦，而家人手唔夠，我心諗我屌你老母咩？你叫我啊得，我叫你唔得，你老母快啦你！所以我以後咧老細叫咧，永遠就係四老，翻工八個鐘做足八個鐘俾你，翻工放工拜拜，屌你老尾閪！ 所以好睇咧，即係嗱呢個咧就係要其實咧破壞養規矩，因為佢其實咧兩種唔同嘅邏輯 啊， 一種好似叫雞咁樣大家鋪鋪清 啱啊， 係啊，即係第二個嘅，即係一盤生意咁樣有來有往 啱啊，你冇來冇往嘅，屌你個閪啊！ 即係如果咧點解我哋有一種唔善於拒絕人哋嘅心態係其實好簡單啫，因為大家都喺度驚有來，即係要有來有往嘛。你諗下你細個啊，我即係你老媽子啊，即係可能煲啲糖水都煲剩一碗拎過去白嚟俾啊，俾啊唔知邊個啊，即係飲一啖咁樣噶嘛，即係。屌尾有三條魚乾都剩一條俾人哋試下味咁樣噶嘛，即係好得意啊！有時買啲嘢翻屋企嘅時候咧，阿媽總係話啊，你咁多朱古力嘅啊，拎兩粒俾阿即隔離阿吳婆婆食下先， 仲入多玻璃碎落添，之前要入啲玻璃碎， 唔係咁啊冇，咁但係咧就係舊時嗰啲人咧。其實咧，大家慣咗咩春嘢咧，都有來有往嘅。 喂，大佬，而家唔係喎，屌你！我問你，你冇得俾我喎，大哥。係 啊，咁你因為大家話咗個規矩咯，即係你唔係再你同我講就講舊規矩啊嘛。你對我就用新規矩啊嘛。 啱，咁啊唔啱規矩啦。 其實即係呢樣嘢就係、是、喂，屌！但係即係咁講咯，你到你要壞規矩嘅時候，你其實規矩亦都可以，佢唔俾你亦都得，不過佢亦都要用低聲下氣呢一招咯。喂，大佬，人哋真係覺得人哋真係俾唔到你嘅時候，人哋都會皺撚埋個眉頭，然後表現到好撚為難啊！喂，屌啊，九哥，真係唔好意思，今日我哋公司已經係真係彈盡糧絕，去到最後一個人一兵一卒。先至要用到你啲老人家， 咁啊真係唔得閒啊！我話俾你聽，有一次有個狗閪幾撚賤格啊！嗱，我哋咧個制度有啲叫 request 更期，咩叫 request 更期咧？即係你嗰日你咧就填啦，去你想翻咩工，咁咧個護士長咧就應該可以俾到你，應該可以啊，佢可以唔俾你噶嚇，咁咧佢應該可以俾到你嘅。但係突然間有個同事喎，嗰日漏夜打電話俾我，喂光頭狗啊，我係爛袋熊啊咁樣。我話咩事啊，爛袋熊？佢話咁樣，嗱嗰日咧你啊翻早間嘅，不如咁啊，你俾個早間我翻，大家幫下大家，你知唔知我講咩啊？我話爛袋熊，我咁耐我有冇求過你啊？你都冇幫過我啦，咩大家幫下大家？而家係你單方向求我，你應該明白嘅自己而家身處嘅處境。哇！佢屌你老味，嗰個撚樣即刻喺個電話度 dead air 唔撚出聲。咁咧佢之後就話。 咁你嗰日想点啊？我话你咪照写落去睇下嗰个护士长俾边个咯。嗰日屌，你话俾你嘅，你咪你翻咯；你话俾我嘅，咪我翻咯。我话俾大家听，点解光头狗行出嚟咁捻人憎嘅原因就系点解啊？拒绝人多啊嘛！屌你老尾，细个做得笨柒多啊！我话俾你听，我细个我记得嗱，我近排咧睇翻木恩中学啊，我读木恩中学噶。点解我唔会翻去？嗰啲先生咧有一次试过问我细佬，佢话喂。你不如叫你大佬翻嚟啊！我細佬即刻耍手擰頭。第一，我同我細佬關係好差，佢唔敢打電話俾我啦。第二樣，佢亦都唔敢將我嘅電話交俾嗰啲人啊，因為一打嚟，一定第一句説話就係、是、你老母啊！因為我好撚憎中學年代噶。第一，俾人揾笨柒揾得多。我記得嗰陣時候，我同學做咩咧？喂，光頭狗，我哋係咪老友？我、哦、係啊。喂，嗱，今日我俾先生罰抄，咁咧就罰三篇，罰抄三次呢、這個詩篇。聖經詩篇啊，抄三次啊！屌你老母！佢話：哇嚇，大家老友你抄撚咗佢啊咁樣，咁啊焗撚住幫佢抄啦。抄撚完之後點啊？屌你老母！你問佢嘅時候，喂喂阿黃雲峰，我記得嗰個撚樣叫黃雲峰。阿、啊、黃雲峰啊，喂，不如今日一齊話咩啊？屌你老母，走啦，唔好遇你。屌你老母！我話你聽，細個就係受得呢啲教訓多啊。我人生裏邊最悲慘係咩咧？我同阿寶寶龍都回顧過噶。最悲慘咧就係喺中學嗰個階段裏邊，中小學個階段係最撚慘，屋企又唔和睦，不但止，翻到學校你成為呢個襲擊對象，嗱同學啊以你為玩具，先生以你發泄對象，屌你老母，你日日翻學好似去集中營咁撚樣，你轉得幾多間學校？你唔通同阿媽講，阿媽我轉校，屌你老母，我俾你間學校你翻近啊嘛，俾屌你老母唔通去九龍翻學啊？你個撚樣，又要俾車錢你，又要俾飯錢你，阿媽梗係唔會咁做啦。喺中學嗰個年代係最難過，最難過啊！所以係好撚憎啲中學同學㗎，你見到咁撚耐咧，都未試過話同啲中學同學一齊有啲咩雞流靈嘅聚會，斬你老母閪有。咁咧，我嗰日同阿牛牛講開，我話啊，嗰啲同學啲女同學真係變到個樣真係走撚曬樣。啊牛牛講一句精勁啊，屌你老母，你唔通而家同啲女同學屌閪咩？同你咁嘅年紀都收經啦，咁啊係。屌你老母，屌啊屌靚妹，屌阿婆，屌你老母四兜幾嘢，你俾我屌我唔屌你啦，真係。 不過我覺得就咁咧，即係其實兩種邏輯都同時，我哋嘅文化最撈教咧，就係兩種邏輯咧都同時發生緊。 啊！ 現代人就冇咁難推人嘅，即係一句唔好咧，黑咗面咁啊，算鳩數噶啦。即係冇咁多話，喂，我哋真係唔好意思啊，乜乜春春柒柒啊咁樣。咁咧有時呢個攞鳩你著數嘅時候咪。即係總之佢去特登揾啲嘢揾即係同你低聲下氣嗰下嘅時候咧，佢必定係揾鳩你笨柒嘅，呢個係必然噶啦。咁但係咧又咁講喎，有時如果你譬如話，我而家就轉變第二個立場啦，即係講緊喺生嘢技巧上面，你必定係做即係我真係冇辦法啦。如果我係李嘉誠咁啊，好啦，即係你每一次咧個運作咧都係人哋揾鳩完你笨柒之後咧。你跟住然後就去努力去換取人哋第二次揾鳩你笨柒嘅機會啦，咁你先可以延續你嘅生命啊！你嘅生命就係充滿咗呢啲俾人揾鳩你笨柒，跟住然後你不停緊笨柒，咁樣可以生活落去咯。係咯，所以我就覺得其實兩種邏輯唔係話，即係當然啦，你好似你撈阿公嘅就真係冇所謂嘅，即係你唔需要話。去透過呢個同人哋保持一個良好關係啦，然後咧去維持你碗飯。 屌，同埋你話你唔撈阿公，維持同人維持個良好關係，唔 say 撈係咪可以撈到嘢？我嗰陣時做學師仔，夠係用呢套啦。屌你老尾，人哋叫你做乜你又做乜，咪又係俾人雞撚走你？屌 你！ 但係你 個關鍵係因為你個位置太低嘛。你永遠都只係 咁啊！ 你用價值低，條件低， 咁啊 係。喺個公司裏邊能力又唔係特別高， 咁啊係。 咁雞雞雞，你睇下唔通雞佢咩？ 屌你！咁我去第二間公司咪係咁撚樣？屌你老味！ 所以點解係咁啊？好容易，即係用老理老舊理論就好容易解釋咯，因為。即係咁，你細個讀得書少， 咁啊係，屌你！ 你冇辦法， 讀得書少係咁撚樣㗎啦。 喂，你條件低係自然俾人蝦㗎啦。啊、即係坦白講，呢啲魯迅都有講啦，呢個係人食人嘅社會嘛，外邊都係。 即係喺嗰個啄食階梯裏邊咧，最低嗰層咁咪屌你老味，俾人食係啱㗎啦。 其實你都係即係大家都係喺個糖衣包裝下邊生活嘅啫，所以咧 唔係鋪鋪清，其實目標最尾都係鋪鋪清嘅，即係你個客係最尾同你鋪鋪清嘅，你保持住呢個唔鋪鋪清呢個幻覺嘅啫，其實佢要轉你，屌啦媽，閃個身又冇咗啦。佢同我即係當我個客咧同我講嘅時候，誒我哋老闆咧，好唔中意轉人嘅，跟住頭咧，呢個用親邊嘅夥計咧都用好耐嘅咁樣。咁咧我聽完之後咧，我心諗其實佢都係啱啱轉咗我嚟做咁。 我屌佢老母咁撚大話 嘅，即係咁啊冇所謂啦，因為其實這個世界都是真話和大話交集住。 屌你啦，大話多撚過真話啦，我未聽撚過真話，我屌你。 真話咪就係你最尾講完之後，佢最尾用幾多錢去買你個服務咯。係。係啊，咁條女一路做嘅時候，一路話條嘢又長又臭又，唔係又長又香又強。 屌你老母邊有咁嘅嘢？屌你，你明明不舉，佢都話你硬曬啦！屌你，你明明不舉，哇條撚真係大條。 屌但係你。 屌你老母咁撚大話嘅。 你最尾講到尾，你嗰幾嚿水一定係冇一，即係你一定係要跌出嚟噶。 啱啊！你試下唔俾錢啦，屌你春骨都冇撚買啊！ 所以真正嘅嘢係發生緊，但係假嘅嘢同時係運作緊咯。假嘅嘢係有咩好處咧？唉，你其實講真啦，做人何必咁勞氣啊？係咪？ 咁啊係。 其實反正大家都用緊，即係最好就係咩咧？大家都喺個大話裏邊運作緊，唔好刺穿個大話。 哦，咁啊係。 係咯。咁然後，哇！你覺得我條撚又強又長又香啊？哇！你個波都有大有 細，屌你明明氹曬，屌你粒煎餅，屌你大撚個光酥餅， 咁咪其實冇嘅，你氹下我開心，我氹下你。 咁啊係，呢個世界就係咁啊過去啦。 咪就係你氹下氹下，喂，有時即係唔係話要攞你啲乜，即係反正大家都知道嚟呢個世界一趟都係辛苦噶啦。 啊，咁你講得啱，即係你呢句説話真係講得好啱，我未見過舒服嘅，屌你老味，因為我哋喺嗰個階層裏邊唔會舒服啊。 咁你何必同人吵咧？係咪？ 因為我哋已經出世執輸咗啲醜啦嘛。 係啊。 即係你話，屌你，我哋生活喺啲高階梯嗰啲，即係你又話啊係喎，生活啊梗係過癮啦。屌你老味，你睇我哋呢啲咁嘅啄食階梯嘅低層員工或者低層基層嘅生活環境。屌你老尾，執輸咗支籌，笑一笑就算啦。有時 我個 friend 都講啦，琴日都喺度吹水話，喺愛爾蘭唔再翻嚟。 啊！ 哇，係啊！你真係唔係撚翻嚟？香港冇錢，你翻嚟做乜撚嘢？即係香港有咧，佢話，係咯，我都好唔中意香港。係啊，真係㗎，你冇錢係唔好玩。 冇錢到都唔好玩㗎。 咁啊唔係咁講嘅，即係你要去嗰啲有共產黨嘅地方咯。反正大家都冇嘅時候。 屌你啦！真正嘅共產，而家邊度有啊？ 我有北韓嘛！ 屌你啦，哇！你去北韓命都冇，大佬。 唔係啊，嗱，其實咧，人嘅嘢好撚賤格噶，大家冇比較咪冇事咯。 啊，咁啊係喎。 係咯，你諗下以前我阿爸阿媽嗰年代，個個都係窮人嚟噶啦，邊有有錢人㗎？極少啦，極少數。 咪識唔到啦都。 但通常預場片見到那個叫做梁醒波咁樣，佢先係扮有錢人嘅啫嘛。但其實事實上佢都係一個窮人嚟噶嘛。 屌你啦！ 咁你冇有錢人嘅嗰個年代。咁然後係有錢人亦都唔會咁容易俾你睇到啦。 啱。 咁但係我哋而家呢個唔同曬啦嘛，我哋而家係周圍都係有錢人，咁定係只係得你窮嘅啫嘛。 我仲記得嗰個年代咧，俾我打岔你嘅説話先。有一次我同我阿媽，你搭過白牌車未啊？ 香港啊， 係啊， 香港未喎真 係。你知唔知咩叫白牌車先？ 知。 嗰陣時咧， 搭嘅。 啊，好多白牌車嘅。咁我哋咧就去探個親戚，咁啊接唔到白牌車，咁啊遞手以為嗰架係白牌啦。咁啊，我仲記得係一架我好深刻印象，因為架車好靚㗎，豐田嚟嘅，即係我記得係豐田，好似係即係個樣啊，我記得係點嘅樣，但係畫到出嚟兩眼車頭燈圓咕碌，入邊有太本木㗎咁，即係好寬敞嘅裏邊。咁嗰陣時一上到車。咁嗰個人就因為喺鑽石山附近好難截車嗰陣時根本都，因為嗰度屌你老尾，即係大時大節又截唔到咧，咁啊嗰個人真係停車以為白牌啦，咁就去新蒲崗落車嘅時候諗住俾錢，嗰個人應該係有錢仔嚟嘅，因為我見嗰條係僆仔嚟嘅啫。嗱嗰陣時好興長頭髮，我仲好深刻印象嗰條友係長毛嚟嘅添。咁咧嗰條友咧就叫我哋落車啦。我阿媽仲話幾錢啊咁樣，我唔係白牌嚟嘅，不過兜一兜你哋。嗱，呢啲啊真係有錢人咯， 係咯， 即係佢，即係當時係好震撼嘅畫面俾我，即係佢兜一兜你哋一家人啫嘛，即係兩個細路兩個大人。嗰陣時我阿媽我諗十廿零歲啫嘛，即係生著我，即係算佢唔好彩啦屌，咁即係 佢見你大家都係年青人，你又拖住兩個細路，佢順路兜一兜嚟，佢話我順路兜一兜嚟，我唔係白牌嚟啊咁樣。呢啲咪有錢人咯？嗰陣時即係有架車，好品巴閉噶啦， 好撚巴閉啦！ 即係嗰陣時有個豐田，我仲記得個架車係草綠色嘅，內籠係啡啡黑黑咁樣，即係好撚巴閉嗰陣時。哇！咁大個仔未坐過同咁撚寬敞嘅車，的士都未撚坐過啦，即係個印象係好深刻噶嗰陣時。嗰陣時個印象好深刻。好，今日我哋講到呢度啦。 好，拜拜。 拜拜。